从此我迷上了爱，多少次在那儿痴痴的看。 现在是22点整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。 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好的声音？发自你的内心。FM 记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0108237-4595，18501030070。 夜晚是金台夕照的格调，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，夜晚是灯火阑珊的色调。FM 九一，月落星辰。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，带你只争朝夕。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，若爱的深会不能平衡，摸着了灵魂，该狠的就狠，要为自己保留几分。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，要留给真爱，不管未来多苦多难，你完成。虽然爱给要给的完整，爱无法永恒，爱就要多伤人。你若勇敢，爱了就要勇敢分，也一生。爱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受伤痕？为何临睡前一盏灯，你若不肯说，我就 向前行，走到这里。 过去，点点滴滴如春润湿眼底，曾想会爱别可能尽如人意，缘字中才尽情力，却依然离去，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，你会祝福我，我也会祝福你，且把泪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见无期，再想起我，我也会想起你，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，且行且珍惜。想起过去，烟花作雨点滴，怎想会爱别离，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，始终难猜透，猜进心里却依然离去，且把泪去，期待再相遇，就算相见无期，隔夜里你会想起我，也会想起你，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，且行且珍惜。

是那昨天的云，还是眷恋的爱人，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，你是有些在意、哦、无数个夜里悄悄地思念你，迟到的风里记着你，爱的日记里轻声地呼唤你，醒来的梦里在哭泣，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，那需要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，我只有伫立在风中。 是今天淋漓的雨，在告别初恋的爱人，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，你是不是有些在意、哦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，想要对你说，回来吧，我依然爱你，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，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，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，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，那需要太多的勇气，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，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，想说爱不是很容易的事，那需要太多的勇气，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，我只有伫立在风中，你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，那需要太多的勇气，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， OK， 甚至快工资高 ，OK， 想要 换好工作， 哈哈， 要更多 好工作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听 FM 九九九，不只是旋律而已。都给你，合作咨询电话：0108273745951805030708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谁是真的英雄，能给我最多感动，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，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，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，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，

间，多少会有